以上您听到的是优秀青年京剧演员郑霄演唱的京剧《蝶恋花》片段，下面为您请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于老板王佩瑜演唱老生名剧《捉放曹》。这出戏啊，可以说是老生行当的看家剧目，近世以来尤其是以谭派余派风格最为风行，当年余叔岩先生还特地灌制过唱片，也是老生行当学习演唱的圭臬作品啊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于老板演唱的《捉放曹》。于老板唱得很好，乐队的伴奏风格也取法古朴，录制的方式应该说也体现了他们的审美风格。